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韶涵预言开启周五的欢乐上班路时光，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金鱼。 各位好，我是郭鹏，请问这个预言预示着什么呢？ 预示着今天将会是非常美好的一天，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也不堵车哦。 哎呀， 都可以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好随意的一种说法呀，一看就没有认真准备啊。 怎么没有认真准备？这可真的是精心准备啊。 精心准备的啊。好了， 当然今天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因为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安排了出行的，对不对？但今天早上确实非常冷。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京观察的气温呢是-6.2度，我再也不敢说冬老虎它也不行了啊。目前呢本市处在寒潮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受到了降雪的影响呢，西部地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道路结冰的现象，出行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雪后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昨天的后半夜北风渐起，今天白天天气逐渐转晴，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最高温度降到了-3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温度呢降到-10度左右。 寒潮天气来袭啊，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防寒的措施。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要远离广告牌还有高大的建筑物，小心高空坠物。特别是自采暖的用户，一定要注意预防煤气中毒，还有用火用电的安全。 是。 那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还是在持续预警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东北风3到4级，但是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只有-3度。没错，没有听错啊，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那么今天夜间呢，也是晴天，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会达到-1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30%。 你知道昨天的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给了我一个什么好处吗？ 灵感吗？ 就是给，因为老听到别人中奖呢，就觉得自己这也挺那个的哈。但今天我看到我们这个最高气温是-3度，突然想到了昨天央视的一条新闻，跟和最高气温-47度， 零下好像还可以啊，就是对比起来觉得。自己心情不那么 差。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想象一下-40度是什么感觉？忽然觉得我们-3到-10，就大家做好保暖的话，其实还可以了哈。 哎，特别是今天很多朋友是安排了出行的活动的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别冻着。 对，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第一名是 Crazy 藏猫猫，好像是第一次上榜第一名哈，恭喜。第二名是我俏皮小美，第三名图图，第四名燕燕，第五名是飘摇的云。 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第6名李美熙，第7名斗鱼，第8名。是 Six Sound， 第9名刘旭，第10名费劲。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可以参与话题互动。但在参与话题互动之前呢，请还是要先提醒各位，打开手机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条推送已经到达您的手机上了， 是 可以看到大佐用一张非常迷茫的脸在盯着你。哎，孩子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大佐在思考的人生的一些哲理跟奥义。 哎，还记得昨天的那条推送当中，景瑜不是偷偷已经放出了一个预热的小彩蛋吗？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玩具反斗剧场的收官之作。 对 啊，就是这个预热视频的完整版已经放进去了，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大家赶快去关注一下。 是你那个小彩蛋很圆啊，然后呢，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看出我为什么会小跑颠的拍了啊。 哎，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玩具节要大收官了，来听一听大佐跟大家的分享。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是一个大日子，我们的玩具嘉年华历经了这么长时间，即将迎来大收官。那如果还没有回复关键词领券的朋友们啊，要加速了。那今天的话题呢，当然也是跟玩具相关，今天就聊一聊荒岛玩具。如果只能带3件玩具陪你，你愿意带哪3件呢？想一想，如果你身陷荒岛，只能带3件玩具的话，你愿意带哪3件呢？ 哇哦，今天本来是收官，哎，感觉挺热闹的，突然给人搞成了荒岛求生，还需要动动脑子。 不，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荒岛是放在一边的，因为我们为什么用荒岛这概念？荒岛之前有荒岛唱片，对不对啊？ 哎，是的。 就是你去荒岛上呢，就是如果你只能带3张唱片，你准备带什么？我当年第一次听到这个题的时候，我说到荒岛不应该带点吃的什么吗？还带唱片？ 是这样的，其实荒岛是一个设置，包括它其实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北京台1992-93年吧，我们北京台的时候有播过一个广播节目叫做孤岛访谈录。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去到孤岛上，但是你的生活的基本的成本，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水啊、食物啊或睡觉的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保证你的基本生活的，但是你只能带3样东西，你会带什么？很多人就会选择说音乐呀， 包括像书啊等等的，这样可以打发时间的。但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玩具。哎，荒岛玩具如果只能带3件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选择嘛，就是好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 就是我有无数的选择，甚至小朋友很有很多玩具房子，就整个是用来摆玩具的。但只能带三件，就是你只能选三件。 哎，今天呢只能选三件玩具的话，你准备用什么玩具来陪你玩呢？来把答案发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公屏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了啊， 对，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今天呢依然是由玩具反斗城为大家提供价值300元的代金券2张。 哎，收过了收过了啊， 10点之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一下974，记得是玩具反斗城中国，去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下就有了啊，回复974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最后一天了啊，而且呢这个优惠福利呢直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啊，当然下午还有啊，下午还有 完全这个娱乐最忙牌还会再给大家再送一波哈， 是啊， 但是在早上音乐秀领的话就一定要抓紧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 哎， 因为其实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设置也很像我拿到了一个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优惠券，跑到玩具反斗城去消费的时候，那我只能带三件玩具出来，我会带哪三件？ 那我估计你这个把所有的钱就是咱们集中力量干那事儿嘛，我就带一件出来好了啊， 一件， 然后剩下的我问静瑜要好不好 有三件可以带，想一想啊，如果只能带三件玩具陪你的话，你愿意带哪三件陪你在孤岛上度过这些漫漫的时光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代表了我的心声，化身孤岛的鲸。 哦，还真的是化身孤岛的鲸鱼啊。 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伊甸般的仙境，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各安天，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生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山川与河流，曾以为我肩头 我要带着小耳朵们踏上鲸鱼， 踩在我的身上是吗？ 你已经化身孤岛了嘛，是不是？ 啊，你看今天跟大家聊到孤岛，然后我叫鲸鱼嘛，就很多朋友会非常亲切的叫我鲸鱼啊。你看化身孤岛的， 英文名叫 King Whale 啊， 贴切了，没有 King， 非要把我的姓加上 King Whale。 你走开，今天本来是要聊一个孤岛，哎，这是一个非常有哲理的话题。 嗯， 你一直在旁边给我裹乱，你这个人。 哎，没有了，我们今天因为要玩嘛，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孤岛凸显那么厉害？我们就说这三件玩具，你要带上孤岛去玩。 嗯， 你准备带哪三件？好吧， 我已经看到了，小耳朵们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刚刚有一位朋友跟我说，那必须要选什么拼图啊、乐高啊， 有道理啊， 哎，就可以用时间的，就你带完了拼完之后，你可以再拆开，然后再带，对不对？ 无穷无尽的感觉啊！ 哎，是你想深深呼吸？他说找一个10万块的拼图， 10万块啊？ 有10万块的这种吗？ 嗯，应该有吧。我没见过，但是肯定有。空米说不用问了，我肯定带乐高磁力片拼图，能一直玩，是吧？啊，跟 磁力片是什么呀？ 不太懂，可能是他们玩乐高的人专门的一个名词。反正空米，你可以跟深深呼吸搭个伴儿啊，你们俩一起玩好不好？ 哎，大家都提到的是这种，就是可以浪费时间的。哎，没有人提这种陪伴性的吗？比如说带一个从小陪自己长大的小熊啊。或者洋娃娃、啊、 那叫玩具 什么之类的，那不是玩具吗？玩偶当然是玩具啦。 就是、它的陪伴性比较高， 嗯， 可玩性实在比较少。 但可玩性，你想，你一个人去在孤岛上面，那你有一个伴儿不是更好吗？就像当时《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他不是也有星期五吗？ 那星期五可以跟他聊天啊，可以说话呀。 哎呀，那 洋娃娃能干嘛？ 我洋娃娃也可以跟我聊天。 哦、我懂了， 怎么突然变成了洋娃娃？你怎么了？ 鲸鱼应该准备带一只小狗和一只洋娃娃，然后带一个10万块的、这个、 拼图， 对吧？反正带了一套了。 你也给了我一个要求，就是说三件以内是都可以的，对吧？嗯， 对啊。我们再看其他的这个选择。应该，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 哎，你看查理普斯提到的时候，我会带一个救生圈啊，带个绳子，带个无人机，这好像没有一件是玩具啊，要不要再认真审审题？ 嗯，是，但是海水正蓝的选择，我选择 Switch 带好多卡，还能这么选？ 当然，你看周周更厉害了，说带上 PS， 带上 Xbox， 再带上 Switch， 齐了。但是我不好意思遗憾的通知您，我们荒岛上没有电。有、 是啊， 玩具都可以的。 是懒蛋说，今天的话题呢，忽然让我想起了《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当中的第一期节目，在入住陵水村之前呢，要把玩具上交的过程，真的很好艰难啊、 哦！对对，小朋友们都 对 哭着不愿意给。 所以他说，对于一个童心未泯的我来说，只限制带2-3件，好难抉择呀！我想全部都要。 但是你看用户1892，然后就非常聪明的说，哎，刚刚选择带 Switch 的真的好聪明啊，如果有电的话我也要带，把我所有的游戏卡都带上，哎，这样在荒岛上待多长时间都不会觉得无聊了。 这么感觉，你们去那个岛不叫荒岛啊， 这叫度假村。 对啊，那个岛啥都有啊，对吧？ 那你看不同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倪萍说，对于我老公来讲呢，带上一套钓鱼的用具就可以了，那就是他的玩具，因为荒岛嘛，那周围肯定都有水啊。开心，太开心了，简直这个地方。 是我上次是听有句话说什么钓鱼佬不打空军，意思就是今天的这场鱼不能没有收获。说实在没钓上，去菜市场买条鱼回去也得 买条鱼回去 装装样子， 充个数。 而且那个钓鱼真的很让人上瘾，可能我猜啊。去了荒岛以后，如果你喜欢钓鱼的话，我猜应该比那个拼那个10万件的乐高还有成就感，你知道吧？ 哎，这真的是大家不同的选择啊！所以今天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早安音乐秀”，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荒岛玩具。如果只能带3件玩具陪你，你愿意带哪3件呢？其实也是让我们放下手机，然后再重新回归到童心当中的一个过程。 对， 接下来这首歌《关机又关机》，去到孤岛记得关机。 上天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受伤，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跟睡着。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有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为什么关机又关机，对不起已经关机，我漫无目的，我总是力不从心，这次又关机又关机，我焦急想过也放弃，要爸爸要我爸，电话还要不要的，想你不在我走开，哎耶耶耶，怎么用心让你受委屈，烦恼不断，哎耶耶耶，不相信这是你，哎耶耶耶，还没给你发完的短信，被我藏在手机，哎耶耶耶。 你知道我的脾气吗？吵架我从不会走，爱跟他打探，只求一些些你给予我的包容。我爱你这句话我说了37000多遍，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就像真金不怕火炼。如果非要做个比喻，离开我我会死去，再不管37、20，一路把你看发为迷。我讨厌你的贱人，因为他根本不配，对不对？只有我才懂得你的珍贵。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有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都不通电话我跟睡觉，为什么关机又关机，对不起已经关机，我漫无目的，我总是力不从心。这次又关机又关机，我焦急想过也放弃，要爸爸要爸电话还要不要他。爱你电话没说够，我们的心也想走，其实不想让你走。I can never let you go go go go， 相信你也肯定懂，如果你是真的懂。为什么关机又关机，对不起已经关机，我漫无目的，我总是力不从心。这次又关机又关机，我焦急想过也放弃，要爸爸要我爸电话还要不要他。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有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脸上，以为学过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我想你。特别喜欢上我不通电话我睡觉。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因为我现在正在荒岛上玩玩具。 嗨，你这个荒岛上如果还不能关机还能玩手机的话，那人还带玩具干啥？你说是 不 是？不 是，荒岛上没有信号，但是有电，我们可以玩 Switch 什么之类的这些游戏啊。 对对对，咱们就说这个荒岛上只有电力设施，对吧？大家可以玩点也带电的，但是其他的就不能玩了哈。 哎，这么一看，这个荒岛就特别的有意思，你看就是感觉是一个快乐的岛屿一样，就好像是位于西四环海淀区远大陆的 Kale City 能量城市一样。这是以能量为核心的文化理念，致力于打造集合潮流的生活方式、艺术与科技、户外运动赛事 IP 于一体的体验式运动消费场景。 哎，以创新的商业综合体的形式呢，将适合现代都市人群的新生活方式带入到了高频消费的领域，引领呢持续有价值的生活的态度哈，给大家充点电，加点能量。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音乐秀继续收集大家的荒岛玩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部喜剧电影，这是由玛丽长远和艾伦主演的开年喜剧《礼貌扮太子》，马上就要登陆到院线当中了。 哎，这次呢，这个电影讲述了想要升官发财的小捕快礼貌和想要出关获得自由的太子，两个人长相雷同互换身份的欢乐趣事。他们怎么经常玩这种身份互换呢？ 身份互换，哎， 男女互换啊， 是是又想到了什么羞羞的铁拳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对。 这一次呢，礼貌扮太子集结了喜剧界的半壁江山，在架空的背景还有互换人生的设定之下呢，也是有很多的爆梗啊。已经确定在元旦这一天，2022年1月1号，带给大家新年的第一份快乐。 嗯， 你刚刚提到这个互换人生嘛，那当然就开心麻花自己出品的羞羞的铁拳就是非常有意思，代表了男女身份互换啊。 嗯，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Tia 袁娅维《肉》，也是当。当时《羞羞的铁拳》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插曲。So sweet, the beautiful stuff of the soul. Joe 来自提亚袁亚维。今天我们来收集大家的荒岛玩具。去到荒岛当中只能带三件玩具的话，你会选择带什么呢？ 对， 哇，这个难题简直就像我现在手握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进入到玩具反斗城当中，看到这样一个玩具的海洋， 那我没 我该买点什么呢？ 那我应该就会挑那个就买最贵的， 就买最贵的， 买最对的、 不买最对的，你这是什么思路？ 但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也对了，就是相对来说呢，那个价值高一点的话，你可能那个里面的功能会丰富一点。 嗯， 你当时不相信，你就挑了那个最大的 Elsa。 对，发现很占地方啊，但其实它也满足我童年的一个梦想了。 哎， 你看像雪儿，我们小的时候都会给芭比娃娃自己动手做衣服，所以你看他说，如果去到荒岛的话呢，那我就带上一个芭比娃娃，再带上一些布。我觉得荒岛应该满足我的基本生活需求，应该也有一些什么剪刀啊、针线之类的。我就每天给他做衣服啊、换衣服，就可以度过很长的时间。 战神之神说，如果带三件能去荒岛，有哎，我招募一下，有其他人去荒岛不？ 大家一起 再来三个人，咱们可以搓个麻将啊， 还可以拼个单是吗？ 对对对， 好吧，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荒岛玩具。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本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娘梦，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 行动，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0%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0%，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 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也是我们很多的小耳朵想要借由音乐早餐送出祝福的日子，所以今天有两份早餐。我们先来打开第一份，哇，传统美食疙瘩汤，这是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吴明送上的。他说呢，明天12月25号是我的老爸老妈结婚50周年的金婚纪念，想要祝愿他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祝愿他们纪念日快乐。我要教大家制作的快手早餐就是我们的中华名吃疙瘩汤，做法很简单。首先我们准备西红柿，在底部划上两刀，加水没过西红柿浸泡1到2分钟，就可以捞出去皮儿，切成小丁儿，再切葱花还有小油菜。白面呢，加入适量的水，一定要边加边搅拌，搅拌成这个疙瘩状，疙瘩不要太大，否则最后煮出来的话会比较影响口感。再拿出2个鸡蛋，搅拌成蛋液备用，接着热锅下油，下葱花，中火炒香，再加入西红柿丁，继续中火炒出水，而后呢加入适量的白开水，大火煮沸，再撒入刚刚我们拌好的疙瘩，边加呢边继续的快速搅拌，大火转小火煮上3到4分钟，最后再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蛋液和蔬菜加进去，准备适量的盐、白糖、白胡椒、香油来调味，盛碗之后呢可以再撒上一些香菜末来提香，这样的一道美味的疙瘩汤就做好了。吴明想要借由今天的这一份早餐为自己的父母送上祝福，他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苏芮的《牵手》。他说，感谢你们把我带到人间，感谢你们对家的无私付出，让我觉得精神上非常的富足，虽然一日的粗茶淡饭我没有觉得缺少什么，但是呢感谢你们教会我做人的道理，爱情的意义，也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理想的生活，值得的人间。在这里就把这首来自苏芮的《牵手》送给爸爸妈妈，祝你们健康长寿，平安快乐，也希望时间可以走慢一些，一家人可以相伴到永远。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没有风雨 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因为早餐时间12月25号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日子啊！刚刚在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有好多的小耳朵都说，哎呀，被无名哥这段小作文感动到了，一定要打满分。那12月25号呢，除了是无名刚刚提到的自己父母金婚的纪念日，也是我们的早餐分享人雨辰和老公结婚12周年的纪念日，所以今天我们的早餐要加倍送上，有两份。大家现在回复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这非常丰盛的两份早餐了。雨辰说呢，今天我要推荐的快手早餐是静瑜之前教大家做过的空气炸锅烤口蘑虾泥。今天呢，我用的是鲜虾，具体的做法就是把鲜虾去壳剁成虾泥，然后再放上一点点盐和料酒，口蘑去蒂，把剁好的虾泥填满口蘑，放进空气炸锅180度烤上15分钟，特别鲜嫩的鲜虾烤口蘑就烤好啦。今天呢，我们家的早餐还搭配了烤面包、煎蛋、玉米小米粥，还有水果，一顿元气满满的早餐就做好了。那今日这份呢，也是想要提前庆祝一下跟老公结婚12周年的纪念。他说这一路走来呀，回头去想，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非常幸福的画面，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庆幸自己嫁对了人，当然呢，以后也会更加珍惜我们的幸福生活。今年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家又添了一位小成员，凑成了好字，今后只要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所有的一切都会像日出一样越来越好。想要点播一首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幸福的一家四口。 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枝头，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深情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有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枝头，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旧模样，留在梦田里。 不想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44，刚刚的两份音乐早餐大家有成功收到吗？赶快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日份的狗粮早餐啊，当然这两份狗粮早餐真的吃得我特别的欣慰。好多朋友刚刚说，你看一个12年一个50年，真的感受到了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啊。 是，但是这个世界那么多人，我却只能找3个人去荒岛上跟我 三个人打麻将是吗？ 继续打麻将，对不对啊？ 3个玩具了。今天早上音乐秀要跟大家有一个特别的设定，玩具节大收官，我们要来聊聊荒岛玩具。如果只能带3件玩具陪你去荒岛的话，你会选择带哪3件呢？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吧。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想。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80000000。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今天的天真的太冷了，早上我开车的时候，我那个车上的温度显示的是车厢外温度-7度、跟我们的预报是挺一样的啊。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2度，今天最高气温只有-3度，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0度，这么冷的天。 对，超级冷啊。这个我的那个脸部的那个被风吹的这个温度显示呢也是-7度啊。 被风-7度、 对，但是呢这个跟你不一样的是，我是拿肉去做这个温度计的 就坐车测试啊。 对， 既然大家都这么冷呢，给大家说个暖心的事儿吧。 好呀， 各位车主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的爱车年终福利会又要开始了， 又开会了， 来跟我一起开会，要为你送上年终换新的礼包。 投保满额，什么精致的洗车呀，精致打蜡呀，全部都是统统免费的，而且呢还有懒人代办服务，也是贴心周到。想参与吗？赶快登录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北广两个字，就是北京广电的北广两个字，就能够锁定年终换新礼包，还有更多的服务让人保来告诉你。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早音乐秀，今天和大家聊到荒岛玩具。如果去到荒岛上你只能带3样玩具的话，那需要好好的挑选一下了。像叶琳说，我要带风筝、拼图和魔方，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你看风筝能锻炼身体， 是不是你还可以定期的就是登高望远一下，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心情舒畅的状态。然后呢拼图跟魔方这都是特别耗时间的一些玩具啊。 是的，你看啊，你这3件玩具去玩具烦恼城当中都可以找到哈。但是早起的兔子的这几个呢就更比较好容易找了，芭比娃娃、棉花糖机和迷你厨房。但我觉得你这个应该玩一周应该就差不多， 就玩的不想玩了吧哈。 嗯，但像痴心绝对真的是给自己规划了一个特别好的荒岛生活。 嗯， 他说荒岛你也没说几个人去啊，就像刚刚 PD 说的，我团购一波哈，大家拼个团去，这样大家每个人手里的三个玩具还都可以互相共享一下。 哦，可以换。 嗯，他说如果我们是四个人同去荒岛，那就当然要带上麻将啊，如果是三个人就带上扑克牌斗地主，如果是一个人去那就带个洋娃娃吧，其实有伴儿还是挺重要的。 啊，有道理。但查理普斯这个真的是这个别出心裁啊，他说三件玩具，那我就带三个不插电的大喇叭，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就是要逃离荒岛，一刻也接受不了荒岛的生活是吗？ 那我就送你周星驰里面的一句话，你喊到死也没有人过来救你的。 你好过分啊。欢乐咖啡时光说，我要带三本晦涩难懂的书去啃一啃，比如像资治通鉴、资本论、论法的精神，因为对于书虫来说，书应该也算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玩具啊。可以的。 有道理啊。这个特梅普呢说，哎，咱们音乐台比文艺台有格局。我说啊，这么夸张，为什么？ 别拉踩，没有拉踩。 他这么说的，他说前两天文艺台也让去荒岛，只能带一件物品。你看你们一下就能带三件。 对，我们格局大吧，我们让带三件， 稍微大一点， 带的还是玩具啊。 是。 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去到荒岛当中只能带三件玩具，你会选择带哪三件呢？其实就像我们领取到了玩具反斗城这一次大额的听众专享玩具券以后，大家去消费的时候，哎，我可以选哪三件呢？ 对， 再次。提醒大家上午十点之前去到微信公众平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一下 9 7 4三个数字，哎，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这个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Started out as friends, only friends, but I knew from that momentWas falling fast, but you never noticed. I lived right down the hall like a fly on the wall. Knew you better than you knew yourself. Couldn't get you alone, so I'd sit by the phone. I put myself through hell. Could you even tell? Thank God I waited. Thank God that I waited, 'cause my love never faded. I just needed patience. It was always you. Yeah, it was always you. Oh, yeah, yeah, yeah. Thank God I waited. Thank God that I waited, 'cause my love never faded. I just needed patience. It was always you. Yeah, it was always you. Oh, yeah, yeah, yeah. Remember when you slept at my place? We were kissing and touching.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免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7:54，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剧方面啊。年底了，不仅是电影院线特别的热闹，咱们这个电视剧院线有好多的好片要扎堆的上映。有消息说呢，肖战和黄景瑜主演的电视剧《王牌部队》将会确定在12月26号上线。 对，听起来呢好像就是后天的事情啊。这部电视剧呢讲述的是现代的军事题材，不仅有军旅训练的内容，更有炮火连天的实战内容。剧集讲述了这个王牌战斗部队几十年的光辉历程，在这些历程当中呢，便包括了一些实战的内容，而一些实战内容呢也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首次涉及啊。 但是也有观众比较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在这么就是特别硬气的这个军旅题材当中加入的情感戏份太多，冲淡了军旅剧的这个氛围啊。但具体质量如何咱们要等到上线之后再来看一看啊。不过肖战和黄景瑜这样的搭档啊，又加入到了王牌部队的拍摄当中。 你这个你说没有情感剧上来就先来个冤家是吧？ 不知道他们在剧中的情感线是如何展开的啊，各自的情感线我们来看一下。12月26号马上就要上线的《王牌部队》，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

赛后的采访当中，他们更多的只想表达对于郎平的不舍和歉意。 郎导对我的这么多年的培养，也是感觉这次很对不起他，只能用一个拥抱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吧。 感谢郎导吧，也觉得反正还是，唉，虽然郎导确实付出了很多的东西吧，然后 还是觉得很遗憾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五年来每天学员都很努力，我觉得确实是自己没有做好，我觉得很对不起郎导，因为郎导每天很辛苦陪着我们训练，也很心疼郎导，我觉得很对不起郎导。 而面对寄托了八年心血的这支中国女排，郎平讲不出再见。 我觉得还有遗憾吧，就是应该说团队非常努力，我们也感谢这么多陪打教练啊，还有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感谢这个排管中心给我这个机会，对我的支持，工作的支持。另外我也是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所以他们也在等着我回去。我觉得执教生涯整个来讲还是比较精彩的，我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感动啊，我们的球迷的支持啊，我们球员的那个克服的各种各样的伤病困难，我们也给球迷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留念的这些美好记忆。我觉得因为球员非常努力，我们这个还差了一点点啊，我们还有机会没把握住，我自己也祝愿未来的中国女排能够越走越好。 女排精神是中国体育当中最中坚的精神力量，阳光总在风雨后作为女排的队歌，完美的诠释了何为女排精神，超越现实，追逐梦想，这正是体育运动的魅力所在。从40年前直到今天，中国女排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如歌里所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愿你在走过巅峰和低谷，听过赞扬和质疑之后，还能够挣脱过往，直视前方，这才是只属于你的人生。再见郎导，愿你享受生活，归来依然如少年。来自于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 会在你的左右。 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10，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带来了非常正经啊，让很多人听到泪流满面的早安快跑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也没想到你最后给我评价是非常正经，咋的？我平常有这么不正经吗？ 微臣很忙说 PD 正经起来也太可怕了吧。这一段说的我有点泪目了。妮娜也说啊，今天在早安快跑听得我一边开车一边哭，哎呀，就只能说只有我郭 PD 有这么大的魅力。 也不能这么说啊，主要是今天其实我觉得昨天有个小耳朵给我们来发来一点策划，我觉得挺好的。就年末了，因为而且这个怎么说呢，早安快跑这档小栏目也陪伴大家过了很多年。 嗯， 但是明年我们可能要有新的一些动作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年我打算在年末的时候把我们今年东京奥运会当时所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感动呢，重新让大家在年末的时候回味一下啊。所以这是我做这一批重播的这样一个初心啊。 哎，是，你看生如夏花说到了，奥运期间每天早上最喜欢听到的就是 PD 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播放啊。 嗯， 每天感觉搬砖都有了动力。我敢说我 PD 的体育播报全网第一 YYDS 不接受任何的反驳。 别不用这么捧杀，但是大家只要喜欢就好，好不好啊。 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大总，我们聊点啥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是一个大日子，我们的玩具嘉年华历经了这么长时间，即将迎来大收官。那如果还没有回复关键词领券的朋友们啊，要加速了。那今天的话题呢，当然也是跟玩具相关。今天就聊一聊荒岛玩具。如果只能带3件玩具陪你，你愿意带哪3件呢？想一想，如果你深陷荒岛，只能带3件玩具的话，你愿意带哪3件呢？ 嗯，这就好像我们去到了玩具反斗城当中，手握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我该把哪3件带走呢？ 那我赶快说一下，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2份。上午十点钟之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一下9743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了。再次提醒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是的，而且上一次领过的朋友在我们这一波的这个领券的福利当中还可以再接着领哈，就是这个券都是有用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974缤纷玩具节也在今天要正式收官了。 嗯， 所以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哎，文艺佐这次又给我们献上了什么样惊喜的表演呢？刚刚评听友是这样评价的，说大佐怕不是播音系毕业的，是表演系毕业的吧。哎，确实贡献了演技般的，就是影帝般的演技。 你好意思说我的那个小短腿？你看他那两只腿也不怎么倒腾嘛啊。 快来看看我们的玩具反斗剧场吧。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IMA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IMAX 8。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个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个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凶。 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荒岛求哦，不是荒岛求生，而是跟大家一起在荒岛玩乐。嗯， 是荒岛娱乐啊。今天呢，我们让大家来带三件玩具去荒岛上。如果只能带三件，咱们这样吧，咱们还是限定，既然是荒岛，就只能您一个人去，您也别找一帮人去了。去了以后，那玩具都不玩了，直接大家互相玩起来了， 什么打麻将啊， 对对， 或者说什么就是斗地主之类的，就都不可以了。但是大爆章说，哎，怎么没有人提到纸牌呢？ 嗯， 就像贾德那本《纸牌的秘密》一样。在水手的意识里演变出的小人儿，哎，其实带个纸牌自己跟自己玩挺有意思的。 哎呦，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玩具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可玩性会可塑性会更高一点哈？ 嗯， 但是呢，圣黑猫萨满呢，很明显这个逻辑跟普通人不太一样。他说，如果必须是东西的话，机器猫的四次元口袋、修仙人的储物袋、万能翻译机这三样东西。如果可以带活物的话，嗯，那我就带鲸鱼、月鸟和大佐。 鲸鱼要把我们三个带去给你每天直播早音乐秀吗？ 是。如果说这三个人如果说有人缺席的话，我觉得带上周周嘛，因为我想看他现场黑 T 黑 PD。 就是现场还要再带一个小耳朵，组成完整的早音乐秀的互动链条，是这意思吗？ 太过分了啊！ 歪说，我觉得可以带上一些面啊， 嗯，面嘛， 既可以充饥，还可以捏呀，捏面人啊，每天给自己变着花的做好吃的，这也算是玩吧？嗯， 那这样就是你既然反正在荒岛上没啥事儿，你就带点那个谷子吧，你先过去磨面粉，好吧？ 先去种，就是说每次如果去饭店里面吃饭，如果太慢的话，然后就会有人去怼服务员说，请问是去给我种水稻去了吗？ 你知道什么叫内卷吗？ 嗯， 就是在荒岛我们带玩具的这个项目上竟然有这样的选手啊。周周说，如果不嫌事儿大的话，可以带上无名的神兽和黄冈密卷。 现场去指导孩子交作业。哎呀，大家的脑洞真的是开得太大了。 嗯， 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去到荒岛当中，我们只允许你带三件玩具去做一个陪伴或者说做娱乐享用，那么你愿意带哪三件呢？ 嗯，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 SHE 和周定伟，哎，他们是四个人，他们可以在荒岛上打麻将。 对啊，他们怎么可以带这么多人去呢？ 他们为什么是两个人的荒岛呢？ 唱的是两个人。 太慌张的拥抱，我们只用一秒，世界崩溃成一座孤岛。 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不用思考，再没有后路可找，或许就能天荒地老。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 起看。 天亮了，除了爱以外，我什么都不要。 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4S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新年活动，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 哎，这个应该大声喊新年好，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 那你不应该大点声吗？ 没有，我怕那个什么，我怕那个爆表啊。是，即日起呢，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一下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的会员卡来等你来，赶快来进行抢购啊！这个海量的精品内容呢，任你听，赶快到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你也太可怜了，你既然不要大声放出来，你就不用那么大声吧。 我就模拟一下这个大声。 哎呀，你就还非要贡献一下自己的演技，明明在演技方面已经被我们文艺组全方位碾压。 就你这么说，你说他演技碾压我没问题，但是他碾压完以后，你看那些小视频，他还是文艺组吗？ 啊，那大家评价都觉得还演技挺不错的啊。而且这一次是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的收官之作，那我们早秀家族呢，鉴于郭鹏和大佐又为大家送上了这一次的玩具反斗剧场的第二弹。昨天已经提前放出了预告，好多人表示非常的期待。那么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看到大佐这个影帝级别的表演了。 然后鲸鱼呢送了大佐这么一首歌曲，叫《男孩别哭》。 对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在那个小片当中 就快哭了，快哭了， 快哭了哈，安慰一下男孩别哭。 每当夜色降临，就会轻轻歌唱，它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ution， 拜拜拜拜拜 ，One Night Dance Dancing the way， 咚咚咚咚咚 ，Dragon Boy Boy Boy Solution， 拜拜拜拜拜 ，One Night Dance Dancing the way， 咚咚咚咚 ，Dong Dong Dong Be Afraid。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近演出资讯。国家大剧院在建院以来，每一年都会在年末的时候推出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 演出呢将优选中外经典的歌剧选段，集结国内一线的优秀歌唱家，为观众带来缤纷炫彩的歌剧盛宴。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再次盛装来袭，指挥家杨洋将执棒中央歌剧院，与众多艺术家一起唱响国内外15部歌剧当杰作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段落。 除了刚刚给大家提到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这一次迎冬奥贺新春，1月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也重磅归来。国内的一线知名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等将分别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和北京交响乐团等10支国内一线的演出团体。 这一次呢也会携手诸位国内的知名艺术家，为您接连带来10场音乐新年的音乐盛宴。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不行，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首歌，因为是一个电影的 OST 嘛，就是主题曲。 今天这首歌不行是啥？ 不， 你这激动的，你先把话捋顺了再说。 就是我想要说的是，这部爱情电影我更期待一些， 特别推荐。 因为之前的时候，《30而已》毛晓彤跟杨乐的那个搭档就是太让人有 CP 感了， 撒糖哈。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在剧后也有很多的这种互动啊，包括共同去拍摄杂志封面等等的。这次两个人在大家的期待之下，终于二搭了，这是毛晓彤和杨乐领衔主演的爱情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马上就要上映了。 这其中呢也是包括了杨丞琳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提前跟大家见面了。男女主的爱情故事，在杨丞琳治愈的声线当中呢，也是带来了一种温柔的共情的感觉哈。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由杨丞琳为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 以年为单位 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想和你未完待续，刻骨铭心，又怎么能忘记？没想你，找回你，这次我们不再分离。穿过人海里风和雨，在这一刻暂停。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今天我耍了一点点的小心机，并没有给 PD 留出马人的机会，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早安游乐场。 那个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各位这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 是今天是我们的早安游乐场。那同时呢，其实马上要到今年的结尾了嘛，明年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已经跟大家公布了早安音乐秀的一个全新的变化。不用拔刀。 你能不能不要在变化那边的拔刀 啊？是因为我们两个要入主周末了。在周末的时候也会陪大家来一起度过一下清晨时光，所以今天在早安游乐场当中，我有一个特别的巧思要带 PD 来一起玩一玩。所以今天猜的题呢，也是跟我们的周末明年的设置有关系的。因为明年的话，你像娱乐最王牌的话是艾柯跟思萌，对不对？那么早安音乐秀呢， 早秀的主持人是谁？郭鹏和静瑜。 对， 第一题啊， 那我们将会有一个早 C 晚 A 的联动，带大家一起去早上就喝咖啡，然后晚上去品一些美酒啊等等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游乐场选项就是早 C 晚 A 大挑战。我接下来的这些歌曲呢，都跟早 C 晚 A 有一些关系，所以就需要考一考 PD， 但是同时需要小耳朵帮帮你，因为有些题可能真的还 小耳朵们今天就帮我了啊！谁如果答出最多的话，今天那个小红包就送给谁了啊！今天我估计我是答不出来了，因为我的这个搭档呢，今天感觉是有备而来。 我哪周五 好猜呀、啊？ 哪周五是没备而来？哪周五都是精心给你准备考题，好吧？ 你看我有一周不是给你还挺放水的，你都答对了。 这周其实也挺放水的，歌挺简单的，而且范围我都给你框出来了。就是早 C 晚 A， 也是呼应我们明年早音乐秀联合娱乐最王牌的一个全新企划。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道预热题，超简单。 好，哎呀，好了，Cappuccino，好了，萧亚轩的，2000年出品第一张专辑啊。 好了， 好，可以啊。今天这个题不是很难吗？ 好，那第一题预热嘛，先让你放松一下。 这是预热，不算真的呀。 是的，也感谢我们的小耳朵们，现在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如果你知道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跟我们分享。 战神之神说，我今天是有必而来。带着酒过来的，有 B 儿来、 啊、对，今天还真的需要你的 B 儿，因为我们的歌曲都是跟早 C 晚 A 有关系嘛。 好嘞， 好、 啊、 接下来第二题 PD 仔细听了， 完了，这怎么一下掉坑里了。你能给一个跟第一题一样难度的题吗？ 这个题很简单啊，小耳朵们肯定有知道的。 美酒加咖啡。 你非要等这个、这歌名都给你唱出来了。 前奏不是很熟啊， 必须给你拔个刀。 但是这是谁唱的呀？ 邓丽君 啊，邓丽君。我连邓丽君都，哎呀， 要谢谢一下仰望星空、莉莉保罗， 感谢感谢， 还有像夜的黑啊、一飞啊、Percy Billy 都帮我们答对了哈。美酒加咖啡， 邓丽君，哎呦，我怎么把他忘掉了？ 那你怎么把他忘掉了呢？ 哎呦，我好惭，我现在好愧疚啊，怎么办？我现在心生愧疚，因为邓丽君我很喜欢啊。 我要美酒加咖啡， 丽君听到了我的心声。 一杯再一杯 啊，这个可以给我们作为早 C 晚 A 的那个标志曲， 是不是？ 对不 对？美酒加咖啡嘛， 对吧？美酒加咖啡，而且还一杯再一杯呢。好，第三题马上要开始了。 我知道这是什么。 哎，你知道啊，这是什么？哎，小耳朵们要帮帮忙喽！你知道答案吗？这是哪首歌曲？ 但是我忘了它叫什么歌。 你就非要等到第一句演唱是吗？哎，不给，求助吧。 怎么说的这么突然？你给一下嘛！ 非要给一下， 我当时每一次都给你一句嘛。 给你听一句啊。 你女人们的咖啡， 哎，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 的， 是是。 然后谢谢一下 Mr. LB， 还有一菲啊等等， 是的， 还有目录都帮我们答对了， 感谢感谢啊。 丽丽保罗说不会还有牛奶咖啡的歌吧？我怎么会这么直白呢？ 你刚才这你知道放女人们的咖啡那个前奏的时候，我差点就直接唱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还真的有点像啊。 好了，来，感谢感谢。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 咱俩没唱过这首歌， 因为这是女人们的咖啡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喝啊？ 你下次带我一下，咱俩下周六唱一下好不好啊？ 来，这一次的是女人们的咖啡，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怎么样？现在这个难度还可以吧？ 还可以，还可以 啊， 不算特别的难哈。 谢谢我们的小耳朵们的帮助。接下来这道题哈，有一点难度了，真的是需要 PD 仔细听，而且呢，也需要小耳朵们给一些帮助。但是我可以友情提醒你啊，这首歌咱们俩 K 过。 啊，我知道，这是酒醉的蝴蝶。 哎， 我怎么这么恨啊？你不要用这种方法，显得我对这种俗歌特别的上头。我怎么听不出邓丽君？这个一下就听出来了。 前几句都没听出来，这个前奏还没有播完，直接就听出来了啊。 因为这种歌曲，它这个其实主段写的那个，哎呀，好讨厌。花花的，我干嘛跟着唱？ 你自己唱， 我控制住我自己。 不用控制。 酒醉的蝴蝶，咱俩唱过这个歌吗？ 对，咱俩 K 过。 咱俩好吓人啊！ 有视频为证哈。谢谢仰望星空、查理普斯、泪落心田、无名，还有 Sandwich 都帮我们答对了。酒醉的蝴蝶。 对。我现在特别想用一句网络用语。 什么？ 好可怕呀，你女朋友。给 好了好了好了， 给。 就别给。好了，接下来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算是明目张胆的放水，太简单了，所以我不能给你听到演唱的部分，只有前奏。 啊，是吗？没听出哪儿放水啊？ 哎，这么简单，早 C 晚 A， 早 C 晚 A。再想想， 早 C 晚 A 这首歌叫。 哎呀，好气啊！ 叫啥呀？ 求助一下啊！ 求助！ 一菲在提醒你了，陈子彤啊！ 啊，好像跟我知道似的啊！叫啥呀？这个？ 这个歌 Coffee in the Morning、 啊、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啊，对，那不就那首早 C 晚 A 的歌吗？ 对呀、啊，它叫什么呢？ 哎呀！ 已经有听友来 了，有吗？我看看，没有人上线呢。 泪落心田答对了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好吧。哦，合着这首歌叫 Anything you want 呀？ 你以为呢？ 我一直以为它叫这个早 C 晚。 哎呀，这也是明年早安音乐秀联合娱乐剧王牌在周末推出的特别企划早 C 晚 A。我们通过今天的早安游乐场五首猜歌来对大家进行一个预热啊。明年呢，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带着大家早上喝咖啡，晚上品美酒，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FM 974。那给 PD 一点时间来选出一位对你助力最多的小耳朵吧。今天翻车翻的还挺厉害的。 我来选云之精吧，好不好啊？我觉得他今天答的非常好啊。 谢谢云之精，来截图把收款尾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一个小红包，谢谢一下， 感谢。 看着你屏住呼吸，心跳加剧，哦耶，就这样听着你甜蜜的话语都经不腻。 We drink coffee。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前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从今天以后呢，我觉得我要对我的这个歌库重新进行整理，然后并且对我的这个审美水平跟欣赏的这个 怎么了？哎，我们酒醉的蝴蝶怎么了？ 没事，我的歌库当中除了酒醉的蝴蝶，也还有这个一系列广场舞系列。什么对吧？ 随意给你点唱、 啊、对对对对 是吧？所以下周五就是在年终岁末的早安游乐场当中来一些广场舞、 哎啊、广场舞大集结，好不好、啊？ 可以可以，这一年广场舞还是有很多新歌的，包括好多的歌手推出了之后，没有想到在广场舞界可以这么流行。 是是是、啊。 哎，但今天的这个早安游乐场啊，景瑜是特别用心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早 C 晚 A 的大挑战。 嗯、 你看，就各个领域我都有涉及到，萧亚轩、邓丽君、蔡淳佳、金海心、孙艺琪、嗯、陈梓童，哎，是不是？但大家觉得更惊喜、更好玩的是像用户。2168说的，不知道郭 PD 能不能看到这句话、 哎、啊？怎么说， 我周五早上的快乐是郭 PD 的卡布奇诺给的。 为什么呀？ 因为没有想到听了这么多年郭 PD 唱 rap 居然这段合上了。 哎，我这段我平常我就合上，哎，我怎么感觉我就是挣脱不出这个苦海、 啊、 我就是被酒醉的蝴蝶给绑住了啊！ 这个快乐来得太容易啊！当然还有另外的快乐由效果集团要给大家带来，这次呢效果的团综脱口秀 效果都要来团综了啊！ 是，但他们这次的做团综呢，其实像跟德云社啊或者跟开心麻花的团综不太一样，他们做的是音频团综、嗯、啊，来抢我们电台的生意了 啊！ 这次他们将在 TME 的众多的客户端上线一个音频团综，叫做脱口秀不要停、 嗯、 带领听众在声音的世界里来感受幽默魅力。 对，这个是采取的传统电台模式， 就是我们这种模式。 什么叫传统？你把这个传统去掉， 我们电台模式现在可新潮了呢。 对，然后呢这次呢是由李诞坐镇，诞说无妨的环节，每一位听众可以拨打电话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困惑，然后呢李诞和其他脱口秀演员会直接跟他对话，这就是电台节目的魅力啊、嗯、 是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嘛，对吧，就是大佐的电话138后面随便拨啊，找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没有了，我们现在早已经不用电话这样的方式了，就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和听听 FM 的聊天室是及时可以找到我们的啊。 是啊， 那么元旦快到了，虽然大家没有办法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也可以打开音频软件跟李诞啊、王建国啊、王冕啊这些脱口秀演员来一起听听脱口秀、嗯、 也可以跟静瑜啊、大佐呀、啊、还有郭 PD 啊来聊聊天啊。 对，你看早上听早秀，晚上听脱口秀，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吧。 心情是没人深情的秘密，我才不要管什么清楚的游戏， 里的人来手，让我帮忙摆点表情掩盖害羞，血光里将你眼刺痛了脸，加上耳朵听说我睡不够 My phone 这儿发现了万里看手机黑屏，才想起没任何来信的朋友，除了小狗但是北京歌姬手一个人出品牛逼，就谁管他最新了没有什么忧愁，为我拿起苹果递给公主要上一楼，本青蛙穿着西装还在路口傻傻等候， 王苏龙和 Shaking 谢可寅带来的讲个笑话， 哎呦，讲个笑话，这首歌曲太浪漫了，一点都不像讲个笑话的感觉。想听笑话还来早秀啊！ 早上听早秀，晚上听脱口秀，给大家已经安排好了。 哎， 刚说了我们明年节目的一些新变化以后，大家比较关注说啊，你们明年去周末了，那不是没有早安游乐场了？周五也是我们啊。 是 啊。但是周一周二由老白将带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当中，开启全新的一些美妙的清晨体验。 是，但是呢，这个三四五六日都是我们，所以大家平常的一些传统项目，什么我们的 K 歌呀、battle 呀， 包括 早秀游乐场啊， 对，还有我们 还会在啊。 是，还有我们开发的一些新的板块，明年要在2022年带大家一起玩。 对， 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去到孤岛之后自己会带什么样的玩具。 嗯 啊，只能带三件玩具陪你，每个人可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这种人生经历，比如说我就会带陪我一起长大的那个洋娃娃。 嗯， 我觉得是个伴儿，对吧？ 洋娃娃和那个什么小熊熊是吧？ 羊没有那么恶心心。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上午10点之前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优惠券了。 是，今天呢也祝大家能够过得开心，因为今天毕竟是很多人觉得会实现童年的这种梦想的一个时间，对不对啊？ 明天早上睡醒自己的袜子里会不会有礼物呢？ 嗯，是的， 希望你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玩具，在玩具反斗城，在早安音乐秀。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琦，没有人的孤岛。我是静瑜， 我是国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啦， 明天喽， 下周再见了，拜拜， 下周见。 站在风中面带着微笑，没有人的孤岛，得到内心想要，就算初来乍到不惧世上的风暴，没有人的孤岛，我想大声地叫，伸开我的触角，探索世界的奇妙。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不知道一种缘能走多远，但我知道经过漫漫长夜必将收获新的希望。从2007到2022，男左女右迎来我们的第15年。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 对，还是你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人。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周一到周五晚9点到11点，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与你相伴，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边粉色在意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